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今天这一集呢，上映的时间是2月2号， 开工日。 开工日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过年期间应该都有满满的收获吧？包含体重上的收获，亲情上的收获，塞车塞到生气的收获。有人可能不会塞车啦，但是应该有些人会塞车。 还有那种到处都是人排队的收获。 到处参观，到处排队，种种收获。那有没有红包上的收获呢？ 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没有了。可能是付出而不是收获。 对啊，付出了一些。有啦，我还有收获一些，但是我也付出了许多。 收获了一些，付出了许多。 对啊，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甜蜜的负担。 就代表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 毕竟我小时候也领了这么多年的红包，也是时候该回馈了的那种感觉。 但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货币价值好像不那个 好像越来越 越来越 不太一样， 就是小时候拿到可能是薄薄两三张那样子，长大怎么会包一叠的？ 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就是我家现在，我啦，我个人现在也有很多侄儿侄女。然后他们的年纪都还，最大的还没有超过8岁，然后他们现在收到红包之后呢，都会主动的拿给爸爸妈妈，然后用那个童心未泯的声音，童稚的声音说：“爸爸妈妈帮我保管。”主动积极，完全没有任何抵抗，让我觉得，就是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真可爱。这个 moment， 他们知道保管的意义吗？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保管的意义，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很主动。 是有 爸爸妈妈有先讲吧？ 对，先 蕊 好，就是说如果有长辈们给你红包的话，你先讲了这句，我回去再加200放进去，然后 再加，好邪恶哦，再加200放进去。可是小朋友， 但是你一没有讲这个的话，我就不加喽。 但是他里面连多少钱都没有看啊。他完全属于一种那种开放信任的态度， 因为孩子还不知道钱的重要性。 我就是特别欣赏这一点。 就 小朋友，小朋友 重要性， 小朋友吵吵闹闹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很粗鲁啊，尖叫啊，那我受不了。但是关于收到红包之后主动去找爸爸妈妈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感动。 觉得这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叫。 没有几个 就是收到红包之后，然后几个兄弟姐妹就躲去旁边，然后去看说到底多少钱，然后等一下要买什么。 叔叔好穷哦，叔叔好穷哦， 这个叔叔才多少，那个叔叔好多哦。 九九去年好像包比较多，今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 我们通常不是第一段都是近况分享吗？ 对 哦，是这样。 我们现在近况分享之前还有一个粉丝留言的那个小 talk、small talk、那 small talk 可不可以交由亲爱的蓝豆丝来处理呢？ 当然这交给我就对了。没有，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艳和惊讶，就是很少，就是比如说呼朋引伴来听我们节目的、我觉得啦，真的很特别啊，更何况这一对是夫妻档，真的太厉害了。居然会一起听我们的节目。 正如我的留言一样，我真的觉得 心中的小宇宙好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真的，就是当下看到就觉得心情很澎湃。嗯， 跟过年一样澎湃呢。 嗯，等一下再聊聊我的过年。但是我觉得这一对粉丝呢，我们要就是给他们就是 感恩 一个深深的深深的举一鞠躬好了，就感恩，真的很感恩他们， 也希望他们有快乐的这个农历新年。 对啊，尤其今年在今天是开工日，我觉得大家那个心情，我啦，我是还没平复啦，明明就是还在录音，但是就是觉得还没平复。 我可以想象那个瞬间，我有多么的，嗯，多么的。 不管开工会不会有什么开工红包，还是哦，因为我们地公司开工会有开工红包，嗯、但是我觉得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工当天。 沉重， 就那一天虽然是普通的一个平日，但是被定义为开工， 心情很复杂、嗯、 超复杂的。好啦，就是这样。然后、 okay. 这个粉丝小 talk 就结束咯。 好， 那就这样子啊。 那还是你想要补充也可以啊。 对啊，你要补充吗？ 就是啊，我补充一点好了，因为我以前录音的时候啊，我都想说这个东西又没人听，我都很随便的录，然后特别是我和维刚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所以当我发现说，哎，这个节目真的有人在听的时候，我心中啊，有的不是感恩啊， 嗯， 是惭愧啊， 惭愧啊，怎么说呢？ 是羞耻啊，你懂吗？因为你以为没人听，但其实有人在听，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都不回人家留言的原因吗？ 我不留， 因为你太惭愧了，无法面对他们。 对，事实上我也是在看了他们的留言之后，我内心里头非常惭愧，因为我之前觉得说这个节目应该没有人在听，我都乱录，我甚至好像有一集跟你做一个，想要跟你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们说主题是 A， 但我们中间都讲 B 试试看，然后看看有没有人，你记得吗？ 好像是恶灵古堡， 好像有一集我们想要这样子搞吧，对不对？ 不是我们想要，我们是就这样 就这么做了， 就这么做了。 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就很混，但是后来发现哎，真的其实是有人在听，我们就不敢乱来。 我们是有那么没有到很伟大的社会责任，但是也是毕竟我们都做这件事嘛，我们虽然是盖着开放感恩各种自由的态度来做这个节目，但是也有那么一丁点而觉得，嗯，认真点好了。特别是现在又有了蓝豆丝给我们 push push。 对，我真的很看不惯他们录音的态度。我也不懂为什么，可能是本身我自己的星座吧，还是又本身我的生肖的关系。 但是我做一个小小的那个结语，就是整体而言，我们是缓步向上的， 当然 就是我们不要那种说，哦，今天努力念书八小时，明天努力念书八小时，第三天生重病躺一个礼拜。 你想说的是三天捕鱼 五天晒网之类的，我们不做这种事 啊。 我们完全是量力而为， 好像我就是这种，因为今天我说实在，我真的好意兴阑珊哦。 哦，怎么说呢？你要哎，现在近况报告了，终于进入到重点了、 哦啊，我就切入我的近况报告了、哦， 请说吧。 就是今天明明就是可以说是初几吗？ 嗯，请说，今天明明就是初三 ，就是老鼠嫁女儿日子，所以老鼠嫁女儿日子呢，就是要困嘎爸，催沙困嘎爸，对不对？ 嗯。 所以我就睡到饱、嗯，但是，嗯，就到中午而已。我睡到饱，顶多就到中午、嗯，因为我也想上厕所，我就起来了。对，然后呢？明明就还有在三天才要开工，但是我们今天就先开工了。 这个也不算开工吧？ 嗯， 压力也没有很大呀。 有一点点啊，就是因为粉丝变多了，不是粉丝，来留言的朋友变多了，我就要就更认真。可是，一旦认真，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想要认真的时候， 我就不认真了。哦，我是那种平常就会认真，但是如果再叫我想要再认真一点的话，我就不能认真了。嗯哼， 这就是你要和我还有希姐学习的地方。嗯嗯，我们每一天只比昨天进步不到1%。 我就想着啊，但到今天还不算开工，我就这样子了。万一这样三天之后真的要开工那一天日子，我该怎么办呢？ 开工是真的很痛苦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挺过去的。 对啊，啊，这只是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心情而已。但是我要先说一下，我这几天放假其实也放得还蛮不像放假的，因为我只有过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整理我房间。那基于我整理房间是一个浩浩大大的工程， 所以 就是 几乎没有做任何事， 很累，很累耶。 哦，还是有做，就是 动一下就很累了。就是我被已经被下达那个。我房间已经被下到最后通牒了，就是如果我再不整理的话，他们就要用推土机进来了。 这个有点夸张哦，这是夸饰法哎。 我是用夸饰法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想 象， 如果他们真的要用推土机进来的话，我该怎么办？嗯， 好啦，那就是再加把劲。但是开工之前是不可能收好的吧？嗯， 不可能，不可能。 为什么？你凭什么说不可能？搞不好我明天就收好了。 我很想讲，但是你之前有跟我私下 cue 我说不要讲你的事，所以我不敢讲。 我都已经私下 cue 你，你还要这样讲？ 我可以讲吗？ 你们是不是？ 我可以讲那个 不行？ 我可以讲那个 不行？ 好，不行。好， 你们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有 没有？因为我真的很 完成拌嘴这个任务， 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就是哎，维刚你是不是也这样，或是什么？维刚你其实你怎么样怎么样？维刚其实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哇，增加面线吧，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让人家自己讲，你为什么要去讲别人的近况？ 不知道，我就很想讲。 对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然后我的近况就是我在整理房间，整理不好的话，我推土机就要开进来，就是这样。 好，我懂。 辛苦。 大家可以想象吗？ 可是我有一个小提问，你们两个在过年期间是不是都是待在原本就住的地方？ 对、啊， 对，我是。 那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过年是远离我上班工作居住的地方，回到了中部的老家， 所以你有移动咯？ 我移动，然后我有就是扛着我的行囊到老家居住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年期间略有不同的地方，然后亲戚朋友就会回来聚在一起。嗯，对，可是你们应该是亲戚朋友来到你们家。 我今年比较特别，去年的话我们就是有跟长辈们，然后就是一起去环岛，就是也不算环岛啊，就去东部或南部玩。但是今年的话，因为长辈他就是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又选择来我们家过年，就是有四个家他可以选择嘛，他今年选择我们家，我们就被清点了，被翻牌了。 啊，翻牌了。 对，被翻牌了，我们就只好欣然接受这项事情。 但整体来说是快乐的吧？ 不一致评， 戳到了伤痛处。 对，因为我本身呢，我对于就是我比较理性，所以当长辈讲到一些比较不理性的回忆，或是他回忆了他回忆是扭曲的时候，我就无法忍受了。 哦，没办法，笑一笑，打哈哈的带过。 没办法，没办法，因为他会在旁边碎念，就是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会在我旁边一直碎念，一直碎念一些扭曲的记忆。嗯，我不知道他想要洗脑他自己，还是洗脑我本人。哦，但是对于我的话，我记性非常好，因为他讲这些扭曲的记忆的时候，是我有记忆的。嗯 哼，不是可以这样瞎糊弄过去的。 不是可以，所以当他这样的话，我就很想跟，就是很想跟他解释，就是你根本就是说错的，你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了。所以那个网络上的那些过年的什么应付长辈的那些漫画啊、插图啊，嗯，跟你有87分像，你觉得你都跟他们有87分像吗？ 我为了这件事情还买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产品。 哦， 很有兴致，很有兴致，我很想了解。 这个到时候再说。我就买，反正就是我为了要阻挡他，就是继续在那边跟我讲，我就打开我的那个 BBC 的那个，就是我就听一个英文的新闻网站，我就故意放下去，我就说我工作上我要用到英文，我必须就是在这段时间加强我的语感，然后请他不要再这样吵我了。 或者是说请他说英文 对，如果他会的话，因为他在我旁边念的是他扭曲的记忆，这样我真的不行。如果他想纯粹跟我聊天说，欸，你这东西可以怎么整理啊，你要放哪里啊，什么什么，我会回答他。但是他一旦涉及到我无法忍受的那个底线的时候， Sorry, speak English, OK? Oh, so sad. 没有啦， 好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感觉。 对，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对他这么好，因为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不是不好的事情。 我懂。 对，就是反正我没有办法对他很好。 了解了。 对啊，怎么办？这样是不是很不孝？ 不会啊，那近况报告除了这些事情，我好像把他拉到别的地方去，还有别的吗？ 哦，我的近况就是我要挑战在六天之内收完我的房间。就是这样。 好，加油。希望这集播放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解脱了。 是解脱啦，我只要开工就解脱啦，所以我对开工日又就是有一种期待，然后但是又不想真的开工，但是不开工我整理房间又要开工这样子。 好矛盾。 真的矛盾欸，到底就是很想要啊，过年之前还是有工作比较好，因为就是避免长辈在那边碎念，你知道吗？好可怕。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真的。 那希姐呢？希姐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这个你应该也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知道才问的。 就是啊，这件事情啊，我要先讲。我们在好几个月前不是说2017年要新的想法吗？ 对呀。 然后但是呢我在过年前呢，受不了，就是看到一个广告，然后受不了，就是跑去想要买那个 PS4 Pro 和 VR。 嗯哼。 然后因为全世界都大缺货，就我在过年前的那个周末，我跑去电玩展排队，然后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哇哦！ 然后带回来之后呢，也没什么事，平常也没什么时间玩嘛，对不对？ 对。 但所以呢，我就利用过年，我从除夕的前一天晚上下了班，没有，我还特地先请了3小时的假，先赶快去电影院把《恶灵古堡》最终章给看完，然后赶回家开始玩。我刚买回来的主机 哦，电影、电玩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对， 哇！ 但是那个电玩版的，真的，我说真的，太有沉浸感了，所以有点恐怖。我一天没办法玩超过大概1小时，所以我平常其实是在玩《太空战士》。对， 比较正常的游戏， 对 正常人来说比较能够适应的游戏。 对对对，我一直到今天初三录音前，我每天都是在打电动。我把所有支线任务什么东西都打，就是彻底的把它玩透透，这样子。 你没有被分配什么家庭任务吗？ 就只要时间到了出来吃饭就好了，然后不用去。以前我跟我刚一样是要去南部的，但是因为那个长辈都过世之后，我就没有这个需要这样。 其实我跟希姐也是有87分像。我家多了很多小侄儿小侄女，然后他们呢年纪慢慢长大，已经会拿摇杆咯，已经会按按钮咯，已经可以对他们下达一些指示咯。所以我就和我哥 我堂弟三个人，本来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玩电动玩具，在玩 PS4， 现在已经有新的小朋友加入了，他们都好爱玩哦，一直想要玩，所以我的过年就是吃睡玩，吃睡玩。 可是这样子的话，排队的排得到吗？ 有四只摇杆，然后大家其实我是玩到不想再玩。 为什么？ 就是很累，手很酸，因为我们玩的是一个卷类似。有点半 3D 的卷，类似以前那种卷轴式的RPG 游戏，然后可以选战士啊、法师啊、弓箭手，然后在地图上面疯狂的砍敌人，要一直一直按按钮，一直按按钮。然后我都是属于那个，你们有谁想要玩，摇杆给你。 你会觉得看别人玩比自己玩好？ 也没 有这种想法吗？ 我应该这样讲，我很自私。在打王之前，我都不想拿摇杆。但是 你想让人家先去探索那个地图，先把地图打开。 真的好累啊，真的好累。但是在打王之前，我就会那个小朋友啊，累了吧？啊，换九九喽。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参与打王这件事。人家都说成功不必在我，我的座右铭在电动玩具是反过来的，就是成功必须在我。打王那个阶段，我也想要参与这样子。大概就是 了解 我的过年。 所以我们两个的，你的有点像，是啊，你的跟我比较像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过年也没什么好分享的，就是在打电动。 对啊， 我觉得这社会太不公平了吧？ 怎么说呢？ 怎么说？ 为什么男生？为什么对？为什么男生就是在那边打电动？我弟也是哎，整天都在房间，然后那边打电动哎。 没有啊，因为我们 平常打电动， 我们平常都把房间用得很干净啊，所以不需要特别的整理。 哎，我平常也是上班上班很累，好不好？搞错啊！现在怎样？老家？如果我家就是老家，就是很衰就对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谁叫你家就是老家？ 哦，真是太气了！刚刚那一段是怎样？完全就炫耀文哎！先叫我讲近况，我近况就是很悲惨，在那边分享，就是我要被听长辈碎念，然后整理房间。 Happy ending 嘛、其实也没有，也不是我们打仗，其实也没有很爽。我等一下第二段开始，我更深入的解释好不好？ 各位听众，我打电动也没有很难，过得很爽，这是什么拿翘的语法、啊？ 我打电动其实也没有过得很爽，我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打电动的细节细节给你们听。 好， 我 也断出 来分享电动的细节。 那我知道，我等一下来分享我整理房间细节有多么有乐趣。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大家好，我刚刚说要来分享打电动的细节，对不对？ 对呀、 啊，有多痛苦呢？ 真的很痛苦。我跟你讲，我其实很不喜欢打电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打电动。然后，特别是要练功的，哎，你知道练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真的好痛苦哦。 你说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冗长和无聊。 对，你要到九，假设你要练到99级，你可能没有练个连续练个5天，打反复的、重复的打那些怪，你是没有办法练到99级。 嗯，对。 更何况，我就直接明讲，我现在玩的是在 PVE 上，大家被称它为“粪作”的太空战士15代，粪作那个粪呢、啊？ 是那个屎那个粪，你知道吗？他是为什么被称粪作？我主要是剧情的关系，剧情很乱很跳动，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它其实画面很漂亮，只是说呢，你这个游戏有个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到哪里啊，常常必须要走很远的路，或者是开很久的车才能到达那个目的地。那你过程中呢，你就是欣赏游戏中的世界风景这样子。但是如果要你一天18小时哈，假设玩18小时，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边欣赏风景打小怪，你会不会累？铁定会累的嘛。 嗯，我可以想象那个方式。 然后这过程中你都几乎没有跟真实世界的人互动。 因为你种，我其实我有一个地方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人玩游戏。 我一个人玩。 我们是一群人玩游戏。这是差别在这里。所以你选择的游戏就是太空战士这种单一一个人可以玩的。 很孤单啊。 所以是很累的，但是你又想玩，因为你想要知道太空战士最新的这一代到底有什么特色，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你想知道，但你不想经历那个过程。 所以我比较喜欢看别人打电动，然后因为中间这已经打到很无聊了，台北的朋友都不在，然后我甚至一度无聊想要打给蓝豆丝问他在干嘛。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最后的选择吗？ 我能不麻烦他我都不会麻烦他的，只会讨他骂而已。所以我就 没错， 我怎么做， 我在干嘛，你 我马上好，我就打电话给他，马上被挂，马上被挂。后来他总算回我。 等等 好， 他打什么电话？他打 LINE。 我很讨厌别人打 LINE 的电话给我，非常 讨厌。那是因为手机的你先没接，然后 因为我开震动拍谁没听到。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因为他正在整理房间，很忙。 人家在苦难啊，你还打老人家。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还是回家继续打我的电动好了。所以我过年其实是虽然说很悠哉，但是有点无聊这样。 那我来分享我的电动的这个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好啊，请分享，越痛苦越好哦。 越痛苦超痛苦的，很难超越啊。就我跟我哥就是喜欢玩那种卷轴式的 RPG 游戏，比如说以前有什么太空战士也算吧，它只是平面的太空战士期待。以前玩那种马里欧嘛，然后松鼠大战之类的早点。所以即使买了 PS4这种高阶的主机呢，我们也是去买那种越多人玩越好，然后可以一起在地图上探索打怪的游戏。然后去年呢，我哥就买了一款叫做肥滋滋公主的大冒险，然后就可以有四个战士去救肥滋滋公主。然后去年 他真的叫做肥滋滋公主吗？ 对啊，那个英文名字叫做胖公主冒险。 真的假的？ 就然后里面的中文翻译就是肥滋滋公主，那个公主真的很胖哦，真的很胖，而且真的很好玩呢。然后去年的此时，去年的过年呢，我和我哥就是两三天没睡觉，然后霸占着整个客厅，不管旁边的小朋友，不管旁边的大人是不是要看新闻还是看体育节目，我们都不管。我和我哥就霸占着客厅疯狂在打那款游戏，终于花了两天把它破台了。但是我和我哥很注重细节哦，破台了嘛，但是我们用的破台方式是普通，难度是选普通。然后我们去年破台之后，我们说那我们来把难度加一阶变成困难。然后我们就用困难的玩了一下，玩不下去啊。那个一出场就是被怪物打爆，寸步难行，几乎真的是寸步难行，他只是多一个等级就寸步难行。然后我看我哥就说明年我们再来。 所谓的明年我们再来就是今年。然后今年又有小侄儿加入，他终于会拿摇杆了，我们就训练他。我们先，你知道，你希姐你只是在里面练兵打怪，我们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先训练小侄儿哦，先练，先把小侄儿练起来，然后再组队去打怪。 然后我懂了。 然后痛苦的点就在于我根本不喜欢打怪，我根本不喜欢练功，所以我才会说出那个，我都会先让我小侄儿先上场，然后我在旁边看。 那我觉得我比你痛苦哎、欸， 怎么说？ 至少还有伴呢、啊。 啊，对了，对，还可以换手， 还有人帮你练功。 对对对。 可是，而且其实那种打电动本来就是很容易上手的吧？ 很容易上手。 就是人对于娱乐的东西都很容易上手，不会吗？ 我记得我在十岁以前，马里奥表可能一代还二代吧，我从来没有突破第二关过。 而且那时候又不能储存。 对啊， 每次玩都第一关。 对啊， 然后死法都一样。 现在就是我刚训练他的小车，就是到处去开地图，然后去走一走，去打小怪。这种东西，小侄儿应该很容易。 但是你知道，小侄儿是不受控的。 几岁？我可以知道他几岁吗？ 八岁，国小一二年级吧。 哦，不受控。 我和我哥，我堂弟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看小说，所以他就是勉强陪我们玩。去年他很热络，今年稍微冷淡一点。然后我哥当领队，我哥说：“哦，往地图右上方走，右上方，右上方。”然后我小侄儿就往左下方走。 这也太夸张了吧！ 然后他就会卡在 左右部分和上下部分。 没有，我觉得他不是左右，他就是想要跟你唱反调。 他有自主意识， 对 对， 他的自主意识。然后他就卡在树林里面，然后就在那边闹脾气。你们都不等我，你们都不等我。然后我想说我叫你来啊，但你又不来，然后地图就卡在那里，你知道吗？有一个往右上，一个往左下，地图就卡在那里。然后我就会很想睡，我就真的很想睡觉。他说打怪已经够无聊了，还要为这种小事情在那边浪费时间。 欸，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么痛苦的方式过年呢？ 对啊，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呢？ 我就只想打王而已啊，我只想把它破台而已。但是那个过程很痛苦， 在打王前，你不能先去干自己的事吗？ 就是要麻烦我小侄的练功啊，但是他练功又练得很慢啊。 嗯， 然后我要表扬我哥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就是铺陈那么久，我要表扬他。 请说。 那到了第二天之后，我已经显得有点意兴阑珊了，有点不太想玩。然后我哥就说他知道要怎么样把困难突破，就是要去抢钻石。然后我说那怎么抢钻石？然后我就跟他研究如何抢钻石，研究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我哥还不睡，隔天早上起来，四个角色手上满满的钻石。你知道，就是因为晚上有 你小侄儿，小侄儿是你哥的小孩吗？ 不是啊。就不是不是、小哲不是我哥，是我堂姐的小孩。然后我就想说，哦，你知道，就像睡一觉之后有小精灵帮你把你的那个家里面的环境都打扫干净， 鞋匠与小精灵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兰州是要整理自己的房间，哎，一叫起来焕然一新。 哎，我期待明天 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念去放置好。 哇塞， 我哥就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说：“我昨天说，我很累没睡，我帮大家收集好了钻石，我们可以破台了。天哪，你知道有钻石之后砍那个困难的怪啊，跟砍宝丽龙一样的。 我懂。 你 现在讲到宝丽龙，我心里只有觉得很烦，因为宝丽龙碎掉会有很多血血跑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好了，我们的电动的痛苦一面就报告到这边。 哎，你们真的很痛苦哎、欸， 超痛苦的。 听众朋友，他们真的很痛苦哎、欸， 是不是？说有多痛苦有多痛苦。 我哦，今年第一次八路啊，第一次想八路啊。 八路什么？ 暴怒。 暴怒， 霸路， 霸路， 跟 霸 公一样， 罢录，拒绝录音， 罢录拒绝， 气到我都口齿不清了。Oh my god！ 哎、欸，等一下，不要以为整理房间是很痛苦的事情。 嗯，怎么说？欸，不然还有怎么样？还有更痛苦的？ 我知道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以前的东西，对不对？ 对，可是因为其实如果有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说，蓝豆丝呢其实是很怕整理房间，不是因为房间很乱所以怕整理房间，是因为不想去翻到以前的东西，不管是高兴的不高兴的都不太想翻，因为我只要一翻下去，万一是高兴的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整理不完了。但是不高兴的翻到一边，我、哦、靠，这什么东西啊！我居然放在这边， 这是整理房间的大忌，整理房间的大忌。 对，真的，因为我就可能翻到某一本书，我就坐下来看完了，嗯，然后就两个三个小时过去了，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啊，因为推土机明天就要进来了。 我家有一箱那个塑胶箱，里面装满了各种老照片，然后我妈呢就会叫我把它整理整理。然后就去买了一台扫描机，然后我每次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那一箱照片，我每次我妈就说：“哎、欸，去把那个照片整理一下嘛，我放在箱子里面，这样很难处理，因为我们有搬家过，就放在箱子里。每次打开来，我说：‘哎、欸，妈，你以前好年轻哦，哎、欸，这个是姐姐。’然后我妈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看了？你可不可以先扫描？ 就是、 你可不可以先整理？’” 就是感觉 到现在这个那句话到现在已经大概十年了，那箱还那个箱子还是那个箱子。 所以那个扫描器十年前买的， 扫描器十年前买的，现在也坏了。然后那个扫描器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每一年都会打开来再把它装起来。 维刚，我觉得你比较过分，你比较过分。 真的吗？ 我大概才五年而已。 我知道， 就是讲整理房间的工程，我才签约签了个五年而已。如果我明天就是哎，这今年还不能完工的话，可能就像那个柯文哲对大巨蛋这样会毁约，就是 日复一日， 就直接推土机就会把它推平了之类的。 哎，那我说到这个，我想要分享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好啊，说来听。 就是我有个朋友也是有跟你们类似一样的困扰，就是他想要整理他的房间，嗯，然后结果就哦，我想说哇，这个他整理房间，我也好想整理房间了，我就跟他一起去那个无印良品买了很多那个 塑胶盒， 那个塑胶盒，你知道，弄得很漂亮的，然后花了很多钱，我记得好像五六千块吧，然后哎，我都已经整理完了，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说，哎，你现在整理到哪里？你整理到哪里？他说大概。0.1% 吧，然后我说好，你赶快整理，赶快整理。然后我明天再问他，说：“哎、欸，你昨天晚上都在整理，你现在整理多少？大概0.5% 吧。就是他房间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哎、欸，每一个东西都要整理得很细，所以就会导致说 卡关。” 我觉得李希杰犯规，因为我提醒他不要讲我的事情，可是这很明显、欸，他的朋友就只有我是这样的、欸， 我就没听出来呢。 啊 欸、他很烦呢，他每次都要打来说你房间整理好没？我说大概整理好吧，大概没有1%和5%吧，我都会跟他讲20%，五分之一了。可是他可能在三个月再问我，可能变成10%，奇怪怎么倒退，因为又晚了。就是那种感觉， 收入和支出没有平衡啊， 真的、欸、我觉得整理房间是一种连续不间断的过程，你知道吗？ 对， 连续不间断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就是东西不会放在它原本的位置上。 对，我也是、欸、 这个很难吧，这个大家有这种天赋吗？ 我哥呢就是知道大家有这样的天赋，我们家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天赋，所以我哥有一年买了5本一样的书，叫做断舍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我有看过，那我站在那个成品把这本书看完。嗯， 我哥买 的，不是，我看了前面大概20页吧，我就把这本书放回去，我没有看完，对不起、哦、我没有看完。 我哥买了5本送给 一人发一本， 送给我们家各家亲戚，就是哎、欸、那个姑姑你们家有一点乱，这本送你。那个阿姨你们家有点乱，这本送你。他是真心的，然后大家说这个听说看了很有用，绝对可以断舍离。我跟你讲那本书齁、哦、现在变杂物啦。 我跟你讲 讲那本书，千万大家听到没有，我跟那作者没有仇，但是我觉得它对于你居家整理没有帮助， 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需要被整理的书。 对，因为 要丢也不是，因为它就是告诉你如何丢东西，但是你要先丢它。 对， 丢不下手， 没错没错，他要断舍离，你知道，因为你丢他，哎，接下来怎么着，你又忘记了，不是，他很夸张，他第一章节，我真的忘记那本书在干嘛了，但是第一章节他的意思说，他客厅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哎，各位，对于我家就是老家的状态，怎么可能没有桌子没有椅子？ 第一章就是败笔， 对啊，哎，然后我很认真看他房间哦，他的意思说他。筷子碗就是刚刚好家人的分量，比如说 我家有五个人，我就只能留五个碗和五双筷子，这对于中式家庭，中式家庭怎么可能做到， 不可能， 大家都还要喝汤，至少要汤匙吧， 做不到， 对不对， 真的太难了， 对，真的做不到啊，而且反正 那本书对我来说真的很玄 那本书要能够驾驭它，必须要先收集满100颗钻石 请你哥帮忙， 对的，除非我哥帮忙，我这辈子那本书对我没有用， 对，我觉得那本书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好险现在成品都有些书都可以让你先翻的，试阅试阅哈，大家 先看看再决定要不要买 我今年说实在的啦，我整理房间是我觉得很痛苦，痛苦是你真的打算要整理房间的时候，你要先选好一块下手，选好那一块下手是必须可以迅速处理的那一区域，因为如果这一区域不能迅速处理，你可能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都还在同一区的话，你很容易隔天就不想整理了，所以要非常就是寻找目的，就是标的区域很重要。 我还有一个很想要问的问题， 什么？ 就是所谓整理房间有没有阶段性的完成？ 有啊，因为我就会先选，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先，因为床很重要嘛，所以床，然后衣，不是衣柜，就是袜子柜。对不起，袜子有一个柜，就是袜子柜，然后还有地上柜，地上区域，就先把它弄好，这就是我今天的目标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床呢每隔24小时会使用一次， 对， 所以你如果开始整理然后过了24个小时之后你还没有到一段落的话，你会没办法睡觉，这是第一个、 哦、 然后袜子呢、假设你要出门，那24小时你也会操作一次，所以如果你不告一个段落的话，你也会有一点点痛苦。 对， 可是书柜就不一定了， 所以书柜我还没有碰哦，而且不是因为现在书柜我还够不到因为在碰到书柜前面太有太多东西先要处理了、就是我现在书柜是要踮脚然后用伸展的方式才能拿到书柜上的书，所以我必须在踮脚伸过去到书柜这个距离中间的东西先整理完，我才能去整理书柜， 所以我觉得还是推土机最快 所谓推土机呢就是夸饰一点啊，推土机就可能是我爸或是我爸和我妈各拿一个大袋子，看到什么东西就丢，看到什么东西就丢，不管贵重。 天啊，你会在旁边哭耶、欸、 不会啊、我希望他们在我看不到的时候做这种， 我们请教一下达人好不好，细节达人、为什么他的房间可以这么干净？ 事实上我是非常，我从不知道几岁开始，大学吧，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跟我室友一起住，然后有一天啊，我会突然之间不知道是好像圣诞节，我会希望说今年圣诞节我想把自己房间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我从那一天开始整理的时候，我就养成了知道什么叫断舍离的技巧。 哇， 断舍离是一种本能啊，如果你 DNA 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做不到， 真的耶， 就是你有些东西你会当下你会很想留，对不对？ 对啊， 我跟你讲，你十年后你大脑中如果要想这个东西，如果我那个时候留，结果下一次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上次留它，就我从在这次整理的时候都没有 中间都没有拿把它拿出来用过，这个东西是可以舍的。 嗯， 这中间可能已经隔了一两年了，然后你都没有，你原本以为它是可以留的，结果它根本就不需要留，那你可以把它扔了。 好难哦， 这是一个技巧。 但是那个 第二个是 那个是实用的东西，那如果 是 抽象的东西呢？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 一个杯子。 杯子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你就留你最喜欢或特别有纪念的那几个就好了。 等一下，你是不是断舍离的作者？ 我不是啊， 断舍离作者的性别。 难怪我跟他那么不合，我跟断舍离的作者那么不合。 没有啊，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就是像特别是一些东西可以数位化的，就是可能是影像，比如说你今天去哪里玩，然后有那种海报那种。什么明信片那种，你就先把它回来扫描，扫描到数位化，然后实体就可以扔了。 哦，实体就可以扔了，好难哦。 这是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云端硬碟，就是你要有备份系统，要不然这些东西掉了。就不再是你的回忆，你会哭。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偏向那种传统的，我喜欢那种书信手指的那种质感，对，手卡的那种质感，所以我那种东西都不丢，打死不丢。到现在还有国小三年级同学寄给我的圣诞卡片呢， 感人呢、啊。 刚才是想骂脏话吗？ 没有没有，真的，我真的是想要讲感人，只是我顿了一下，真的很，我觉得真的是，对啊，你只留，如果你只留下那个电子档，然后是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个扫描档的卡片。我觉得好像还是差那么一丁点儿的感觉，感动。 对啊， 但是 你 有没有想过， 当下那个时代感都不见了。 可是那些明信片，你放了15年后，它一定会破掉或是老化，你知道吗？ 你说氧化有点褪色，这样对不对？ 就是，所以数位化的工作，我觉得是一定要做。 我曾经， 不管你有没有丢， 很难呢、欸。我觉得我以后可能要聘请一个秘书来做这件事情，数位化 工作就直接聘我就好了。 聘谁？ 聘我就好， 不行， 装备很齐全。 我要聘一个看不懂国字的人。 哦，好。 我曾经有一个科技创新，就是我觉得扫描的档案呢，它不像真实的照片会褪色，所以我有一个科技创新，就是即使是扫描的档案呢，它也会随着时间而褪色。 那我扫干嘛？ 这样才能够，这样才能够增加它的那种。 不是啊，它是不是这样开起来？比如说我过了三年，这个档案是我三年前扫，就我三年后开起来，它自己会有三年后的那种特效 感。 但是还有一个原始档，它还有一个原始的。 对对，它可以就是对，你可以用滤镜。 哦，我懂你的意思。 三年的感觉。五年的感觉，十年的感觉，那就是你可以按一键还原 啊、哦，好厉害哦！ 这样才有真实嘛，才有感动。 好啦，平心而论，那个三年级同学写给我卡片，我实在也是不太敢想去翻，因为我本身很容易过敏，就是对灰尘过敏、哦。对，所以我也不太敢去翻。 所以那个电子档还要增加那个气体喷射的效果， 有 CD 效果，打开之后会有那个 喷雾，臭臭的，香香的。 哦，对， 各种味道。 哦，所以我今天会有点鼻音，对不对？ 哦，哎，好像有、嗯， 但是不是因为我感冒，是因为我对灰尘过敏。 哦， 对啊， 过敏，嗯。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收房间也是还蛮有趣的啦，是吧？ 真的哈、哦，不痛苦、啊，不痛苦啊！跟打电动玩具来比，真的不太痛苦，还好啦。 真的，还是打电动比较痛苦。 真的， 真的， 是不是？好啦。 好， 我们 就 留给观众、听众朋友去比较谁比较痛苦好了。 嗯，好好，那大家听完这段就比较一下吧，好，休息一下哈。 嗯。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嘎。我们呢最后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要说什么啦，因为要开工了嘛，心情也沉重。 已经开工了，其实 就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 对， 已经是开工4-6个小时之后了。 对， 心情呢再怎么痛苦它也已经发生了， 也快要下班咯， 也快要 4个小时到6个小时 下班了，再做一天就可以休息咯。 耶。 有没有人请四五啊？ 等等，有很多人请四五。我说我有些朋友啊，他比起过年他更喜欢去上班，有些 同事 啊,、哦、 对啊， 这次不是我，这次不是我， 这次不是你， 这次不是我。 但我知道有这样的人， 应该有，应该有， 特别是结了婚的，他们要回娘家那种、哦、回去南方的家人那边的 哦、那就很希望说啊，自己是值班了，不好意思啊婆婆，我除夕夜就是要值班，不好意思啊婆婆，我大年初一就是要值班啊，那一种， 对 不对？ 会有这种， 这种事通常都是年轻人。 对、 不是吧？ 但是我今天从我大伯的口中说出，在未来的这个新年里面，会有一种新的传统，叫做过年生病。 哈？ 就是除夕要到了，我要生病了。就是他主动跟我分享这样的一种新的概念。他说 什么意思啊？ 他说他年纪很长了，接近75岁了。他年纪很他。观念非常的新潮，我今天听他讲这段我真的好觉得好感动。他说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这种除夕病，我骨折了，今年就不回去过年咯之类的，他就是要去医院报到，因为他不想要接受就是不管是长辈的这个关心啊，或者是晚辈的这个询问啊，反正他就是不想要跟家人有任何的这个接触，过分的关心会导致他过分的这个焦虑，所以他说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机构，甚至有机构会产生收容这些有除夕病的人、过年病的人。所以我觉得 除夕病，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以后 我是不会了。 我比较难，因为毕竟我家就是老家。 但 是 你可以、 就是、很 难 的， 你可以那个啊，我骨折了，我连老家都不能 回。可是我本来就是过年不用做特别的工作，只是顾好我的房间就好。 可是如果 就是我只是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因故骨折，你连房间都不用收拾 哦。等一下，可是如果真的打死赖死皮赖脸不收我房间、我也不会怎样啊。 但是你可以因故，你还可以借故说我感冒了，妈妈、你帮我收这个放到那里，这个放这里。 有、 这个、 我今天就是有用一招就是说妈，这个你到底是要先用干的擦还是湿的擦？我说你去看一下嘛，你去看一下。然后他就看了，他说这个要先拿干的，然后我就赶快把干的，右手已经拿好干的，左手拿好湿的了，然后就赶快把干的递给他，他就果然自动的开始工作。 天哪，你们家不用买扫地机器人，你简直 对，你看我真的是太奸诈了，我必须承认。但是没办法，我妈就是真的，她很爱干净。我觉得如果她今天不要那么爱干净，搞不好我就很爱干净，会不会？ 有可能， 是不是？是不是？只好把错怪给她。 那我们再收敛一下，再收敛一下。 好，再收敛一下。 所以你们是喜欢放假过年的多呢，还是喜欢开工上班的多呢？ 啊，好难抉择哦。 我只要不用上班，我都就算很无聊，我都告诉自己这才是幸福 啊、我也是 就是还是会去上班。 谁想上班啊？这个问题还需要想啊？ 对，不一定啊，就是我可以就是上班回来之后不用做事也可以。 对哈，当你需要想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那样的机构让你去产生那个节日病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可是因为我不喜欢亲戚来，我不喜欢， 不太喜欢， 就是那就是 可能是因为我房间还没有其实整理好的关系、 哦、如果整理好你就会欢迎他们来参观。 嗯，对，或许是因为我房间真的是进去只要靠近我房间就是马上就是那个红外线扫射红那个什么红膜要先扫描、哦、就是看可不可以经过这一区的、哦、就是搞得神经兮兮的这样。 我觉得你真的很你的房间真的有很多， 你知道我很讨厌他们去乱讲话，就是明明是乱可是我因为我在整理本来就会比平常看起来乱一点嘛，对不对？ 可是去年的此时此刻是不是也是这样？前年也是，大前年，大大前年，15年前。 我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好，就当 交由我经纪人回答。 交由我回答吗？ 你是我经纪人吗？ 啊、哦，不是啊。 对，不是。对，反正啊、我不知道啦。我觉得整理房间对我来说真的好好艰难哦，大概这辈子我最做不好的一件事吧。 好啦，我们再收敛一下，我们再收敛一下，我们就给听众朋友们一些祝福吧。 啊、哦，好啦好啦， 好， 就是虽然说今天是那个开工日啊，可是有没有很高兴，大家还是有听到我们节目哦？就是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开工了， 用欢乐。 然后呢？对啊，然后虽然今年呢，哦，对对对，今年的那个灯会啊，就在西门町嘛，今天的新闻已经有出来，叫小奇迹。他的主灯在西门町，然后他在中山堂那边有城隍庙办的灯会，那舞台在过年前就已经开始搭了，然后告诉大家离我办公室非常的近哦，非常， 我要去看，我要去看， 太棒了，一定会比福禄猴好看。 应该是啊，因为今天可是好像听说就比较小，是一个还蛮新颖的设计师设计的，就是不二良是这个人，对，是他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蛮值得期待的吧。嗯， 好啊。 过完年之后最期待的就是元宵节了。 过完年 虽然他也没有放假，2月15号，所以是 好，我懂，两个礼拜，过完年后两大概两个礼拜。 对，就是大年初一之后两年，大年初一是礼拜六，所以他是一个礼拜六。2月18嘛， 欸，我们现在不要冷场，因为 Peter 有讲过，就是有指导我们，就是不要冷场， 不要冷场，每个人都要一直去接话， 就是当你在想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就要欸，剪刀石头布布， 啊，你 然后 你 好，我懂你意思。可是这样压力好大哦。哎，其实 Peter 给我们的忠固良言，我有稍微瞄一下，可是因为最近记忆体太小了，我瞄过去之后就 没关系，我再丢一次给你。 不需要了，谢谢。 我觉得我们啊一直啊两年多来啊都有持续啊缓慢的啊在进步，我已经很知足了。 对啦，因为有时候的确我真的很不专业，我还把自己当作像听众一样，就是听你们两个讲话就好。 嗯，我也是， 是不是？对啊，就是我知道自己很不专业，但是没办法，我现在主要工作是要整理房间。 嗯，好啦，没关系啊，慢慢来啊。 有没有你太机车了一点？哦， 开工了，开工了，开工了， 好啦好啦， 开工 啦， 快下班了，快下班，让大家。真的，如果第一时间听这个节目的话，大概已经下班了，听完就下班了。 嗯，听完就下班了。 上班怎么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呢？ 哦，欸，如果上班可以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是幸福企业。 对啊， 是不是？ 欸，下一次下一集我们来讨论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旅程，好不好？ 好啊，我 就是 很想， 我想知道大家，因为我们三个自己都会重听一遍嘛，我想知道，先从我们三个自己来分享，我们什么时候听，怎么听，到看能不能有观众分享，也分享看看 如何听，怎么听，何 时 何地，何种方法，手机、桌机、笔电，接到电视机，还是如何，各种方式，各种时间地点，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留言，我们下次就聊这个。 嗯，可是你们还没有祝大家开工快乐。 好，那就祝福 大 家 新年快乐，开工顺利， 新年恭喜，大吉大利，开工愉快， 希望大家刮刮乐都可以刮出很多很多钱。 嗯，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